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韩云这话一出，群臣们面面相觑，没有人再蹦跶着跳出来指责帝进言和赵人科举舞弊。瑞王气得满脸通红，却不得不歇了气焰。说句实诚话，大理寺寻出100个证据来证明帝进言无罪，也比不上韩云刚才当着满朝文武说出的这句话。韩家太子以储君的名誉为帝家世子作保，大境上下谁敢说一句不信？若说今日有什么比江云修愚弄百官、祸乱朝堂更来的让人惊讶的，便是太子韩云在百官面前选择维护帝进言。韩帝两家携手立于朝堂的景象，自帝家满门没于帝北城后14年来，这是第一次。一些历经几朝的老臣遥遥望着高台上的帝子元和韩云，心底生出的竟是感慨酸涩之意。兜兜转转，历经沉浮的大境两大开国世家还能有今日这般局面，简直就是奇迹。王座上，帝子元望着韩云的目光悠久而绵长，他仿佛透过稚嫩幼小的韩云，看到了当年那个耗费数十年之功，倾尽一生护下温硕和他的韩烨。他长长叹下一口气，眼底浮现连自己都未察觉的释怀。弟子元缓缓起身，行到韩云身旁，望向石阶下。 众卿都听到了，江云修，你心术不正，汲汲营营，构陷朝臣，愚弄朝堂，万死不可恕。本王不杀你，但京城刑狱里永远都有你的一席之地。你这一生都只能在牢狱中看着本王治下的大境如何繁荣昌盛，却永远不可踏足一步。来人，带他下去打入天牢，即便将来大境大赦天下，此人亦永不可赦。 是。 弟子元话音落定，一旁候着的侍卫把面如死灰、目露绝望的江云修拖了下去。景贵妃早已没了刚开始的雍容淡定，她哪里想到弟子元如此杀伐果断，竟在这琼华宴上就定了江云修的罪，还是如此刚烈霸道。看着被拖下去的江云修，景贵妃一阵寒意涌上心头。到此时他才开始后悔，惹上帝家和帝子元到底会给他和韩云带来什么后果。 这两桩科举舞弊案已经水落石出，不过是宵小祸乱朝纲，功老大人一身清白被人构陷，待老大人身体好转，本王会亲自请老大人重回朝堂执掌礼部。梁以斌、方勋、赵仁，你三人学识不俗，是我大境千挑万选出来的新科三甲，本王希望你们谨记今日踏入朝堂的初衷，为百姓谋福利，为大境创盛世。 是，殿下。 还有你们这些学子，今日之后你们将各自奔赴大境的每一处国土，记住本王的话，本王不需要你们聪明绝顶、善施富、懂谋略，本王只希望你们能体恤百姓，尽人臣本分，做好一方父母官。本王在这皇城里面等着你们，希望你们将来每一个重回皇城的人都堂堂正正，不要辱没头上这方大境赐予你们的乌纱帽。 谨遵殿下谕令，我等必竭尽全力为民请命，造福百姓。 石阶下方的学子神情激动，齐皆起身拱手而答，所有人竟不约而同向弟子元行了弟子之礼。3年前的任安乐，3年后的弟子元，两榜恩科，大境未来20年的柱石，皆为他一人胸襟情怀所折服。 弟子元轻轻颔首，眼底亦有激荡之意。但他却没有回座，众臣心生感慨的同时，想着摄政王必是还有话要说，俱都不敢轻率。弟子元沉默许久，看着石阶上的朝臣突然开口。 这一次的科举舞弊案，本王对众卿很是失望。诸位，你们在朝为官数年，谁不是历经王朝起伏，朝堂祸乱？功老大人为官22载，他是何秉性，你们难道不知？本王想问问你们，难道一个无名世子的重伤，还比不上和你们一起立在这乾坤殿上20几年的袍泽之情？这一次满朝上下有几人为功老大人说过一句公道话？ 众臣一愣，一些老臣面上泛红，不敢迎上弟子元质问的目光。 本王知道朝堂之上派系相争，位权构陷不过平常事，但本王要的是一个睿智清明的朝堂。本王的朝堂只言天下，现在是，将来亦是。众卿听见了吗？ 臣等惭愧，日后必谨记殿下之言。 百官肃穆，齐皆起身拱手而答，声音直入云霄，回荡在皇城里外。立于这仁德殿外的朝臣此时才真正知道，弟子元和嘉宁帝是不一样的。皇者知道，他们一个选择了权谋，一个却是心怀天下的阳谋。韩世宗亲们神情僵硬，八王更是面容阴沉，却毫无办法。震天的气势朝高台上汹涌而来，景贵妃望着不远处立着的身影，面上的愤怒张狂渐渐变成了苦涩胆寒。 这样毫不逊于一国之君的气势姿态，难怪陛下会退居西郊，甘愿让出天下大权。这样的弟子元，如今大晋上下谁能撼动其位？谁又能夺他光芒？他分明已有帝皇之子。 景贵妃闭上眼，艰难地叹了一口气，仿佛一瞬间苍老了下来。仁德殿下，十郎后，寒夜望着高台的方向，早已收回了踏出去的脚步。他明明空茫的眼底，溢满了无法忽视的骄傲和伤感。 这就是子元，故为故的子民选择的皇者。 韩烨从来没有怀疑过将天下交付于弟子元手中的决定。他知道弟子元会是大晋最好的帝皇，却未想到这一日来得这样早。他的子元已经足够强大，强大到能够牢牢守护着天下，强大到或许早已不再需要他。韩烨安静地立在回廊上，轻轻闭上了眼。 子元，若是能亲眼看看现在的你，我再无所求。 高台上，韩云仰着脸望着弟子元，小手不知何时攥紧了弟子元的衣袍，眼底情不自禁地闪着敬服的神采。弟子元垂手朝他看去，韩云一愣，觉得丢脸，一个踉跄朝旁边移了两步，却被一双修长的手稳稳抓住。弟子元拖着他的背，在他头上摸了摸，牵着他的手朝百官望去。韩云怔住，温热的触感在手心摩挲，眼眶一酸，挺直了背，和弟子元并行而立。不少朝官看见这一幕，惊得不能言语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满是深思。 今日本王还有一事要宣布，本王回朝数载，觉独掌朝堂心里不甚，今日将引我大晋公谷归来，他将和洛明熙共同执掌内阁。 弟子元此话一出， 众臣面面相觑，实不知摄政王究竟选了哪位封疆大吏回来，竟能让那人直入内阁。弟子园向仁德殿下宫门的方向朗声开口： 请进王上殿。 众臣一惊，俱都转头朝宫门看去。韩月一身皇子朝服正涉级而来。景贵妃脸色大变，猛地从座上而起，死死地朝殿门口看去。 靖王韩月，三年前和靖王妃游历江南后，便再也没有归朝的靖王韩月。 朝臣们不知，他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当年为了保弟子元在西北战场上无忧，晋王被帝家掳进晋南，威胁嘉宁帝。他根本没有想过，帝家会把晋王从晋南放回来。两年前若是有韩月在，又岂会轮到尚才三岁的韩云来做储君之位？不过这么一息时间，韩月已经走到了高台前。他朝弟子元拱手一礼，神情淡淡，似也是颇为感慨。弟子元朝韩月颔了颔手，在韩云肩上拍了拍。 太子睿智，本王甚慰，以后晋王亦为太子师，将和晋言共同教导太子。诸位王爷，你们难得入京，这次既然来了，不如在京城多留些时日，也好和京中的老大人们叙叙旧。 不顾八王陡然沉下来的脸色，弟子元笑得温和。 晋王初回京城，半月之后，本王将在乾坤殿为晋王摆宴，到时候还请诸位王爷准时出席。 弟子元笑得格外纯良，群臣垂下眼，不敢看八王的脸色。就这么一句话，把八王强行留在京城，难怪景贵妃召八王入京时，摄政王半点意义都没有，原来他自始至终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只是困八王在京，却迎回了晋王，摄政王究竟在想什么？别说是韩家一派的朝官，就连归于帝家麾下的朝臣们，如今也猜不透帝子元的心思。一顿好好的琼华宴跌宕起伏，折腾了许久，这时已是日落西山。弟子元看了看天色， 好了，想必今日的琼华宴众卿已然尽兴，众卿早些回府。 他刚刚开口，殿下一个太监急急地朝石阶上跑来。这太监眼生得很，神情明明仓皇到极致，却又胆大不怕死地闯进了弟子园和景贵妃所在的琼华宴。 娘娘，贵妃娘娘，陛下，陛下弥留，赵公公请贵妃娘娘和太子殿下速去昭仁宫。 只这么一句话，整个世界安静了下来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